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市属公园及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市民72万人次，比前一天增加了19万人次，迎来了游客高峰日。请听报道。 市属11家公园中，颐和园、动物园游客接待量都突破10万人次，北海公园以7.49万人次位列第三。上午10点钟，市属11家公园的实时载人人数是12.08万人，中午12点，实时载人人数突破20万人。下午2点，游客量达到高峰，实时载人人数达到21万人。11家市属公园多项扩容措施全面开启。上午9点前，热点公园如颐和园、动物园、植物园等的扩容保障措施就已经准备就绪。在增加纸质票售卖窗口的基础上，增加网络扫码区域和窗口。公园在各门区设置畅游公园网络购票排室，派专人协助游客网上购票、扫码入园，大大缩短了游客排队等候时间。各公园也通过官方微博、微信大力推荐游客使用网络购票，提前预约游园时间，购票截屏保存，到达景区打开二维码扫码直接入园。颐和园30号就有近3万人使用电子票入园，6个门区全都推行网络售票。北京动物园的入园通道在进口与出口分设的基础上增加了检票入园通道，还专门开辟了扫码入园通道。市属公园还新增了假日游园疏导排室，开设35条单向游园通行线路，保证客流高峰时段的游客游览秩序和游园舒适。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五一假日第二天，天气良好，游客人数比前天大幅增长。全市重点监测的170家旅游景区接待游客252.1万人次，同比增长4.8%，比前一天增长46.1%。其中什刹海风景区接待21.6万人次，同比增长1.2%，前门大街接待17.9万人次，同比减少0.6%，北京动物园接待8.7万人次，同比增长3%，故宫接待8.6万人次，同比增长1.4%。郊区民俗游成为一大热点，接待量和营业收入同比前一天以及同比去年同期均出现了增长。郊区民俗游接待127.4万人次，同比增长28.4%，营业收入1.23亿元，同比增长9.6%。进入五月，故宫博物院内包括建亭的石鼓馆、南大库的明清家具馆，以及为火起来的《清明上河图》搭建的互动展演装置将集中对公众开放。其中，展出近2000件明清精品家具的南大库首次揭开面纱。此外，包括书画馆、陶瓷馆、珍宝馆、钟表馆等4大展馆将于国庆之前完成改陈。乾隆赏玩的各种釉彩大瓶将现身武英殿。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总公司了解到，五一小长假第二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060万人次，加开列车589列。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是劳动节，刚才呢有朋友说啦，今天我在家里面一边打扫卫生一边听我们的节目，果然啊，劳动节大家都劳动了起来。今天呢也有一位嘉宾在我们的直播间陪着我们一起度过五一劳动节，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阿紫，欢迎子怡。 大家好，我是阿紫，来自花刊。 今天呢我们要在五月的第一天， 对， 跟大家继续聊聊鲜花那些事儿，在我们乐享生活周二的固定单元客厅这个居家生活空间里面。五月啊，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为了这个纪念五四运动还有五四青年节，我们有一个由教育部发起的一个叫五月的鲜花的晚会，有没有？有没有？ 对， 然后前两天我看那个微博上面也在刷，就是这一次的五月的鲜花在央视的录制已经完成啦，然后有很多很多很年轻的面孔参加了，然后也颁出了一些青年的奖项，然后我就在想，真的五月份，虽然说已经，我们如果一定要说春天有初春啊，然后有仲春，然后有晚春的话， 对， 它其实已经到了中间偏后期的位置了。 对对对，因为咱们4号就应该立夏了嘛。 那依然是五月的鲜花啊。 对， 就是五月还是鲜花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其实我以前，因为我们家可能其实会更稍微寒冷一点，然后我就会发现，其实五月份正好是一个大好的花季，基本上所有的鲜花都在盛开。那后来来到北京之后，就发现其实北京的这个季节春天可能会更提前一点。我发现北京其实咱们理解上传统意义上说这种花海啊，更多的其实出现在4月份。大家会发现，比如说咱们上个月特别热闹的那些蔷薇科植物，就是大家傻傻分不清楚的什么桃花、李花、杏花，对，全都开了，但是基本上可能到了4月份的下旬，你就会发现这些蔷薇科的植物基本上都凋谢了。咱们都看到的是叫什么绿肥红瘦，就是花都谢了，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些新发的叶子，嫩嫩绿绿的，很好看。 那这个五月的鲜花啊，可能大家可以趁着小长假，今天最后一天， 没错， 不知道大家是在全国各地哪个地方赏花呢？总之了，今天我们要在假期的最后一天，继续跟大家聊一聊也比较放松的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呢，阿紫跟我说的时候，我当时我就懵了，我说啊。我也傻傻分不清。今天我们听起来是很放松，但是也想给大家带来一些知识性的。 对对对，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说芍药和牡丹到底有什么区别。 对对对，因为那个牡丹和芍药其实会被誉为说是我们的五月花神嘛，所以我觉得放在咱们这个五月第一天来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小常识，还是挺好的一个时节。 还有人说啦，祝两位这个劳动节快乐，我把我种的这个花啊也整理一下。好， 你是在整理五月的鲜花吗？今天呢，我们在五月的第一天，乐享生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请花刊工作室的阿紫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芍药和牡丹傻傻分不清楚的情况，今天要终结一下，我们要把它们分清楚。它们各自呢都有各自的美，各自有各自的用途。 对， 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养护上的差异。 嗯， 我们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呢，不然大家先来看看图区分一下。 对，我刚才也在想，大家可以看看图，我们微博上九张图能不能区分出来哪些是芍药，哪些是牡丹。 完了，看完图以后花盲，你知道吗？不只是脸盲，对花也是花盲。来，今天阿紫很贴心，在我们的微博上面放了九图，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肯定是有芍药有牡丹。 对对对， 而且呢，我们绝没有把牡丹和芍药放在一张图片里。 哎，对对对，没有同时出现。 对，没有混淆你们的视听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吧，到底哪些是牡丹，哪些是芍药。在微博上面可以看图，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帖下方来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Que me hiciera feliz Como ayer lo fui ¿Quién será la que... 大家先赶紧来认一认，我们在讲他们的区别的时候呢，我们暂时不给大家揭晓这个图片的答案。 对， 图片九图里面有芍药有牡丹，大家这个去认一认，到底谁是芍药谁是牡丹。而且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就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因为我这个人背古诗也不是特别多啊，就把芍药和牡丹放在一起的是吧，就是真的有那么一首诗，而且他这个形容啊，我不知道这位刘禹锡老师 大师， 对，是怎么考虑的，在他心目当中芍药就是妖无格的，觉得牡丹这是真国色的。但今天你发这九图，我觉得我们 都挺真国色的， 对，我们从色彩方面我没有觉得说牡丹或者是说这九图当中哪一张图片让我觉得色彩特别的妖艳，能够做到妖无格这三个字。 对对对，其实我是觉得刘禹锡这首诗啊，真的是对植物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观察，才能写出这么一首，真的就是刚才说这六个字啊，妖无格真国色，这六个字其实是很明显的体现了芍药和牡丹他们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对，其实刚才跟江夏讨论说，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是芍药科芍药属，所以呢你说它是近亲也好，它是姐妹花也好，他们其实真的就是同一科同一属，所以才会让大家分不清， 所谓的同根同源啊。 对对对 对, 对， 虽然他们现在不能同根了，但是他们真的同源。 对，是同源的。 嗯， 所以说就是大家分不清的其实也很正常，但是呢其实这首诗我们来认真的看一下这个妖，这个妖字，芍药的妖字其实并不体现在它的颜色上。因为芍药和牡丹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种颜色，比如说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的牡丹有两种啊，一个叫瑶黄，就是浅黄色的嘛，非常漂亮，还有一种叫二乔吧，就是一朵花上面是两种颜色，有浅一点的粉色和深一点的粉色，同一朵花呈现两种颜色。这两种应该都是比较古老，然后呢又是比较经典的两种牡丹的品种。但是像芍药来讲，它这个妖，我现在跟大家说完之后，我会觉得就揭晓了一个我们这个区分芍药和牡丹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芍药花它的根是草身，然后这个牡丹它是木身，就说白了牡丹看起来是棵树，芍药呢一般叫草芍药，所以它就是那种根茎呢是比较细的， 哦，感觉长在一根草上面。 对，所以就是说你看我们大家如果是去看牡丹的话，你就发现牡丹个个都很挺立，但是芍药呢因为它的根茎比较软，你拿着它以后它就会比较妖娆。这是它的妖字的， 这是它的妖无格的 没 处。 对对对对对， 哦，那真的观察得很细致， 所以是确实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就是你们会看到那个芍药它那个根啊确实 不是很粗，都比较细的，不会像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叫玫瑰花这种啊。 嗯， 它基本上可能还要比康乃馨就会再细一些，真的是很细的一支茎，然后它上面会撑一个，当它开了这种很大的花，哎，就会觉得有点倒。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大家会觉得这个芍药呢品就好像没有像牡丹那么坚强，那么真果色。 嗯，而且它这个耷拉下来了呢，可能在刘禹锡的心目当中啊，就是。这个气质不怎么样。 哎，对对对，是的。 嗯，我们现在再回想一下，确实是、 嗯、 我们说古人在诗里面诗作里面去描述的，他们一定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观察、嗯、赋予了它拟人化的这样一个，我原来一直认为它这个妖物格和真果色指的是颜 色， 因为它对应起来了嘛，所以唯有牡丹真果色，我把这个色也更理解为说他觉得这个颜色更正更正一些、 嗯、 啊，就更啊，就牡丹开的红就是红的很正。 对，有些人说是因为牡丹开的比较大，其实这也不对。 并不是朵儿大的问题、 哎、对，这是他们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哦、嗯、我们从根茎啊，我们就可以来区分一下牡丹和芍药。但是今天呢，我们这酒徒哎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对，其实我们确实是有发一些比较明显的可以大家去一眼认定它的，也有一些我们看起来可能有一点模棱两可，大家可以来尝试着看一下、 嗯、好。再给大家一个提示，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出来了他们认为的哪些是牡丹哪些是芍药啊，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虽然九啊它不是一个绝对评分的数字， 对， 但今天我们给大家放出来的牡丹和芍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均的啊，比较平均的。也就是说呢，有一个类别我们给了四张图，有一个类别我们给了五张图，嗯，难分伯仲吧。总之因为他们的美呢都还是很想让大家看一看的。你们说的目前来看，嗯，有人挑了某一张图说是牡丹或者是芍药的， 可见这几张图可能特征比较明显。 哎，对，但是呢也不尽然对哦，也没有这挑了一张的都没有挑对，所以大家然后又挑了什么三五六的呀，啊，挑了这个还有什么三五七八的，刚才那位是你删除了吗？觉得自己没发对。嗯，好，我们马上来揭晓好不好，我们再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到我们的微博上面先看图，凭自己的经验来判断一下这九张图片当中哪几张是芍药，哪几张是牡丹。今天我们跟花刊工作室的子毅阿子一起在乐享生活聊一聊芍药和牡丹在生活当中到底怎么区分，它们有什么区别，养护上面有没有区别呢，还有颜色呀，啊，可食用性啊，可食用性， 对， 啊，这个也很重要啊，也代表吃错了啊，它们的作用可能也真的有点不太一样的。在微博上面可以来看一下芍药和牡丹酒图当中哪些是芍药哪些是牡丹，可以告诉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找到了。好，有朋友说真的分不清楚啊，图六是芍药吧。然后呢这个西西姑姑说我认为三五六是芍药。嗯，还有人说这个第六幅图是不是芍药花啊，不太确定。知足说我觉得第七个是牡丹。嗯，小人文字跟他是一样的认为啊，说第七图是牡丹。好，我们现在就要揭晓了吗？还是再说一个特征给大家来判断一下。 要不然我们再说一个特征。 嗯 嗯，因为其实我们刚才我已经跟大家给到了一个他们最根本的差别吧。然后我还在想，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刘禹锡大师虽然说他的这个诗作呢非常明显的区分了芍药和牡丹，其实我在想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么能够轻松的就区别出来，因为可能在咱们古时候这个芍药和牡丹呢它其实品种呢并没有太多的嫁接。 嗯， 然后现在其实我们可能真的在公园里面看到的这样一些牡丹和芍药，其实它们之间会有一些品种上的嫁接，所以有时候如果仅仅是去观察它们一些不明显的特征，比如说颜色啊、花型啊这些，确实都很难区分。 嗯，哎，这个嫁接是，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颜色上的好看，还是 都有，包括花型，然后包括颜色，都会有一些区别，然后去让他们去，就说白了吧，取两者之长。 嗯，但是芍药和牡丹，因为今天我们从这个酒图的花瓣上面， 花型上面， 嗯， 我确实好像有点不觉得特别的明显。 对对对，是这样的。当然了，其实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一般来讲是品种比较好的这种牡丹，嗯，不能一概而论，一定会有特例，但是基本上我们会看到的，其实这个牡丹的花型呢，可能确实会比芍药的看起来更庞大一些，因为它本身就是我刚刚说了嘛，它是木本的，它说白了它长在树上的，然后芍药是草生的，你想它那个细的根茎能支撑多大的花， 而且给它能多少营养？ 没错没错，这个很重要。 哦 对 哦，就这样严格。如果说我们一定一定一定说我就想从花的大小来区分它们的话，略有区别，但是区别可能很细微。 嗯， 牡丹还是略显大一些啊，这个朵 对会稍微的略显大一些。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颜色，刚才像我说到的这个摇黄，黄色，黄色的芍药是很少见的。嗯 哦，哎，这个又给大家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提示， 这个好关键啊！我赶紧的回去找一找这九图当中的黄色的花儿啊。这个勿忘我说2789是牡丹，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全对， 有错， 对，有错啊，不全对，这就是我们原来考试当中的多选。这个多选的你必须每一个选项都选对才能算你全对，反正你这个2789肯定是有错的部分。嗯，还有呢，我要提示勿忘我是不要给我发私信好不好，因为你们给我发私信的话呢，我在直播时段很难看到。大家搜到了啊，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啊这五个字之后呢，找到了我们的微博，看到我写的周二的客厅板块之后，你们看到下方有一个小点点啊，可以评论，你们在那个评论区，在评论区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不要给我发私信留言。还有人说345是芍药对吗？哎，你看他这个，他这个按多选来说的话呢，也不能给，不能够给全分儿。 啊，对， 但是他说的， 因为多选题要求全部 全部选出来， 对对对，不能有遗漏。 好了好了，我作为已经提前知晓答案的，我告诉大家吧，芍药有五张，牡丹有四张，对吧？ 对， 对， 对， 我没记错吧？ 没记错，没记错， 因为我实在分不出来，真的。芍药有五张，所以呢，刚才说345是芍药的同学，你有两个没有挑出来，不能算你选对。我们在上半段。嗯，还有大概五分钟的时候就来跟大家揭晓答案，然后呢我们到下半段再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五张是芍药，那四张是牡丹，好不好？ 好，没问题。嗯 嗯， 嗯，好，那我来揭晓答案了。 嗯， 其实这个我刚才还在江夏跟我说，哎，你们这个是把它掺在一起了吗？ 对， 然后我就说我们很负责任，但是没有掺在一起，就是我们以最中心的这张图为分界线，中心的这张图前面的四张就是1、2、3、4、5都是芍药， 包括中间这张都是、 哎、对，包括中间这张都是芍药， 都是芍药啊，记住了，1到5都是芍药花。嗯， 然后呢后面的四张自然就是我们的牡丹了。 哎，你看多有良心的一个制图。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排列这个图呢也是有一点小故事的，可以在下半段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嗯、 好，哎，刚才在节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嗯，因为我们发了节目预告嘛，就有朋友在给我留言说，牡丹的叶子宽大，芍药的叶子瘦长。我当时我就回复他，我说不尽然是这样， 对对对、 啊，不能够以这个宽大和瘦长来评判， 嗯， 它是牡丹还是芍药、嗯？ 对，这个其实说本来说是可以区分的，但是也是我刚才说的，因为现在两个品种之间会有一些，两个科目之间会有一些嫁接，所以可能这个属性不会很明显吧，但是其实从叶子上确实是可以来区分它们的，就是来一般来讲我们会看到这个芍药花的叶子呢确实会细长一点，但细长不是它的全部的特点，而是说我们的牡丹花的叶片的前端一般来讲会有分叉，但是呢我们的芍药就不会有分叉，就是很细很细的这种叶子。 嗯， 但这个特征呢有时候是说，哎，那我叶子摘掉了怎么办，就不好区分了，所以这个是很适合大家在公园赏花的时候去用的一点。 这一点啊、嗯、我觉得真的各位新手爸妈们真的很重要，就还或者是小朋友在小学到中学阶段、 嗯、 因为那个时候的各种你知道各种常识课 认知， 对对对、嗯、你说我就想象说，如果我们家亲戚的小朋友指着一朵花说， 你告诉我那是芍药还是牡丹啊？我这就懵了，你知道吗？抓狂！ 一定要做出一副我什么都懂的样子。 这个时候可能百度有点来不及了， 百度有点来不及。 嗯，我们就刚才用阿紫的这个判断，因为我们出去赏花，就像你说的，不像说把花放在家里面，可能叶子没了。 对， 出去赏花的时候一定会有叶子的。大家仔细看一下我们的六七八九这四张图片当中的叶子，很好的保留给大家来看。我刚才就问阿紫一个问题，我说你说的那个分叉呀，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有一点点像枫叶的那个分叉的感觉。 对，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图七。对，因为图七为什么大家都分辨的对了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叶子确实比较清晰。 好，那图一当中的这个芍药，我觉得这个叶子也比较清晰，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就有点像我们平时在路边的花坛啊，或者是小区的花坛里面看到的那种灌木。就是很叶子很绿，又有点厚。 图一有一个问题，图一这个叶子其实并不是芍药的叶子、 啊、 对，因为它 是配的叶子， 对，是配的其他的配叶。我在看芍药的叶子，大家可能比较方便的可以去参考一下图五吧，不是很清晰，但是我们留了一点，下半段的时候可以跟大家讲为什么这个叶子被我们基本上都去除干净了。 哦，就是为什么会把芍药的叶子就是没有太多保留， 没错、 在这个图片当中。 对， 好，总之了，我们可以把牡丹的这个叶子很容易的区分、 对， 大家就看后面六七八九保留了叶子的图片，就有点、我个人就是觉得有点像绿色的枫叶了。 它没有枫叶分叉的那么严重，但是呢，它其实可以会看到，它是明显的，在图七里面可以看到，它前面就是有一些小的分叉。 对，就是它已经分的有点开了。 对，然后因为如果只是凭这个叶子的宽和窄来区别的话，大家会发现图八这个牡丹的叶子啊，其实很细，所以如果你只是凭借这个来区别的话，就可能会出错。 我们还是要用分叉来区分一下叶子啊，就可以来区分芍药和牡丹了。上官坦然说我说对了，可是坦然同学，你刚才根本就没有留言给我呀，你是默默的对身边人说了答案吗？下一次一定要留言给我们好不好？就是这个多选题啊，能够全部做对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这是我就觉得考试的时候多选题是最难的。 对，就是太，就是你少选也不算，多选了也不算， 也不行。 对，就少选了任何一个都不行嘛。就是这个多选题真的是很难的。今天我们的多选一到五就是芍药，你说对了吗？然后后面的四张图片就是牡丹。还有人说头一次见到这样的牡丹，你指的是哪样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就是你见到的牡丹都是什么样的？头一次见到的我们图片里的六七八的牡丹，你觉得哪儿跟你原来想象当中的不一样，或者认知当中的不太一样？ 没错。 到了我们乐享生活的半点的这个报时之后呢，我们继续的跟花刊工作室的子毅来聊一聊芍药和牡丹。我们还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在处理芍药的时候好像保留叶子的成分会少一些 啊。对 啊，以及你们在生活当中养护它们各自需要有什么样的特色要注意一下，稍后见喽。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对，五环外。 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 没到六环呢、我刚打4006068866，直接人工导航全包圆， 全包圆真贴心 啊！999一平米，所有装修事全包圆，还是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 我算了，咱家80平8万就够了。 别美了，前面就到了。 我的天哪！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刻一刻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长奏十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颜色呀，哪个开的大一点啊，哪个开的旺盛一点，都不足以来判断芍药。 对，都不是他们一个根本性的差别。 嗯，除了叶子还有根茎，我们刚才也说了。 嗯，对对对，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图九。图九呢，这是一张我特意选的图片。这张图片呢是拍摄于景山公园，北京景山公园，大家会非常明显的看到，这就是一个牡丹。这株牡丹呢非常特殊，我在当时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张图真是体验了牡丹的根本性，特征。这株牡丹非常高，大家如果去的话可以看到，因为它很显眼，这个可能高度超过了2米，然后你们会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根茎就是木头。 嗯， 木质的，这就是我特意选的一张图，我也可以让大家去一辨真假。 嗯 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这个长在树上的，他敢说它是芍药，没门儿。 非常高，而且它是分层的，它下面一层也在开，中间一层也在开，最上面一层还在开。 嗯， 但是你们会发现它都是这种木本的质地。嗯， 哎，木本质地的根茎， 嗯， 那不用说了， 嗯， 一定是我们榛果色的牡丹。 对对对对对，嗯， 啊，这个根太细了，显得有点妖娆的这个感觉的，就是芍药。 芍药，对。 好，嗯，上半段呢，我们还说了，就是下半段我们要说说它们的养护以及为什么，在阿紫的前五张图片当中，确实给芍药留的叶子会比较少一点。 嗯， 为什么呢？ 嗯，因为大家就是说，我首先来说一下，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之前现在讲到的是自然界里面的盛开的花，那如果我们涉及到这个鲜切花，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插在花瓶里自己来在家里养的这种花呢，其实牡丹的鲜切花比较少，不是没有，但是相对比较少。 嗯， 因为它毕竟是木本的嘛，其实在家里自己来养的话不是很好养。如果大家想要自己养牡丹的话，我建议土培。嗯，就是认真的去把它种在盆里。 哦，所以我们有朋友刚才说了，他们家有盆栽牡丹。 对对对，有盆栽的牡丹。嗯， 鲜切花不太，牡丹会相对来说少一些。 对，少一些，它不像我们的芍药这么普遍。嗯，像现在呢，就是感觉这个五月芍药已经变成了一个网红花，对，到处都是在卖芍药。为什么？因为确实芍药是一个很特别的花，它每年只有在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市场上看到它的身影。颜色也很好，然后花型又非常漂亮，很鲜儿。所以这个花呢，我们一般来讲，大家就是说把它养买回去自己插在花瓶里养呢，然后盛开的几率就比较高。像牡丹花呢，如果插水的话就不太好养。 好，鲜切花，也就是说我们在市场上面看到的很多，我们也觉得芍药牡丹傻傻分不清楚的时候，如果是在鲜切花市场买回来，我们是要插花瓶的，绝大多数应该都是芍药了，它的本身的这个属性也告诉我们这一点。 对，大家其实这个呢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图五。图五里面，第一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芍药的根茎，它是一个草身的，很细。然后呢，这只芍药其实相对特殊一点，你们看到它一只根茎上其实有一朵花盛开了，还有一个花苞，这种相对的会少见一点。一般我们拿到的可能都是单头的，就上面只有一个花苞。然后大家也会去看到，就是说，哎，其实芍药在没开之前啊，它真的就是一个圆圆的。而其实这个花苞已经有一点点开了，它如果再生一些，这个花苞就是一个很绿色的，它的叶子会完全裹住这个花瓣。我们有因为芍药花，我会讲到就是说它的花期非常短，芍药花从盛开从开始开然后到盛开到败就3天最多。非常短，就是在家里插瓶养花非常短。 它真的很娇艳又很脆弱。 没错，就是感觉是他积攒了所有的力气啊，开给你看，然后马上就 哎呀不行了， 就败 了。对，就是所以会让你觉得哎呀有一点怜爱的那种感觉，心生怜爱。但是呢，所以因为芍药如果它是像我们图片中这种盛开的状态，我们如果是在网上买花送过去的话，其实经过一个晚上或者说是在一天的这种运输，它的花瓣基本上都会掉光。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在大家如果买到的时候，咱们收到的一定是花苞的状态。 好， 这个花苞状态如果很生就是绿色的，就有客户说为什么给我一个怎么说呢，像蚕豆一样的花苞， 目的是为了让你能看到它那3天的盛放。 对， 不然的话我给你它都已经开了第一天了，到你手里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了。 对，而且因为经过一个路途的颠簸，可能到的时候就到第3天了。 好，刚才我们有朋友问到了这个户外芍药的实拍啊，想问一下阿紫，为什么没有户外芍药的实拍？哎，这个我好像也发现了，我们后面四张图片给牡丹的，好像基本上确实都是它还在树上的状态，不是先切花的一个状态，那为什么就芍药来说没有这样，它还在没有变成先切花的时候的状态？ 其实是有的，但是我想跟大家讲，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户外芍药的实拍？这其实又是一个牡丹和芍药的根本性区别。它们开的季节不一样。现在户外开的都是牡丹，芍药还没开呢， 还没。 对 啊，对，所以我们还没有今年的实拍可以放给大家看。 对对对， 我们也没有往年的想要就是欺骗大家，我们也不想放上来。还有小人文说这个跟昙花有一拼啊，那还是比昙花稍微长一 点 吧。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里边有家里边养了昙花的，之前也跟我们分享过。 对， 那你是真的只能看它一线的状态了。 没错，昙花基本上开放的整个状态可能也就3个小时左右吧，从花苞打开到再次闭合。 3个小时。这样的话相较于昙花来说，我们芍药的3天 还是长了一些。 以后如果再收到先切花的芍药花是绿色的花骨朵的时候，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良心的商家。 对对对，而且这个芍药大家可能会发现它那个花骨朵吧，看起来上面会有点有一些像粘液一样的东西，然后呢而且看起来就完全跟开放的芍药是两种气质，大家不要嫌弃它。它上面那个黏黏的东西其实是芍药的花蜜，它是有助于这个花瓣去开放的，是可以去给它提供这个营养的。 那我们也不用把这个花蜜处理 掉，不要把它擦掉，把它放在那里。芍药花其实要说把它养开呢，我觉得也是挺容易的。这个芍药花的先切花其实产地会不一样，从可能最早的时候基本上4月初就会有昆明，然后陆续的会有包括咱们的河南山东这边，山东其实产的这个芍药花的质地非常好，慢慢的到了五一再往后一点，这个芍药花大家会看到其实我们这个先切花它也会花瓣越来越厚实，然后呢花朵也会越来越大。包括我们看到图三我放了一张单瓣的芍药，这个单瓣的芍药就是基本上是上市最早的一批芍药。但是这个单瓣的芍药说实话不是特别好养，可能我是觉得我曾经有一天拿了一只单瓣的芍药回家，我到家的时候所有的花瓣都掉光了吧。对，它确实不太好养，所以大家如果说很喜欢芍药花想自己买回去养，我建议呢就是现在五一过后芍药的质量确实会越来越好，大家可以买一些回去自己养。 那也要提醒大家买的时候还是要买花骨朵 啊。对， 是吧，如果你买的已经是开了的， 如果你特别心急啊，你可以 今天买回去想看 就想看，你说我今天嫁来客人就是要漂亮一点，那我们就是把它各种开放程度的这种花参差着去买，你可以买两朵比较盛开的，因为它真的芍药花有两只就非常漂亮了。 好，刚才呢这位说为什么户外没有芍药的实拍的朋友啊，还特别想要阿紫推荐一下户外哪里能看到 啊。对， 这个你是想在户外看到芍药是吗？ 其实是这样的，我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景山公园。景山公园的牡丹花现在呢，今年牡丹花的花期比较晚，所以现在还在盛开，大家可以呢去景山公园看。然后你们在看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们现在开的基本上都是牡丹，但是你们要认真观察那些比较高看起来呢枝干比较挺立又是像树一样的牡丹花的下面，其实是种了一些芍药花的，更低矮一些，很明显你们今天通过我讲的这些特征可以去分辨它是草本的。这些芍药花呢它现在可能有一点开，还没有完全开，不到它的盛放期，这呢其实也是公务员怎么讲是延长一个花期的一个好办法。因为我刚才讲了牡丹和芍药是前后开放，基本上牡丹都败了之后芍药花就会开，所以呢咱们把牡丹和芍药种在一起，哎，这个花期整体就变长了，可以从大概4月中旬一直到5月下旬。 就是哎，你开完了，我也到花期了。 对对对，没错，是 这样 的。 所以推荐给大家，景山公园是一个好地方。 景山公园，对，非常好。 好，还有这一位想要去户外看芍药的说，我一开始最笃定的图6是芍药。 图六是牡丹啊，同学，不要看错了，好不好？去景山公园也不要看错喽。 嗯 啊，再说一遍，我们后面四张啊，后面四张是牡丹花，牡丹花，前面五张是芍药花，啊，简单一点，通过叶子你可以判断。另外呢，通过它这个长在树上的感觉，还是长在一根细细的茎上面的感觉，我们可以来判断一下牡丹和芍药的区别。我刚才说了一下吃的事儿，我们也来说说吧，真的有人吃牡丹和芍药吗？ 对，刚才在那个节目开始前，我跟江夏说，因为这个芍药嘛，它的名字里面有个药字，这个药呢，其实就是来自于它的根部，它的根部就是这个我们中药的白芍。嗯，它的来源，对对对。然后就说到吃这个事情啊，牡丹和芍药都可以食用，因为他们的花瓣你都可以去把它做成。我看到有朋友在网上之前说过，可能他们是一个牡丹花开的牡丹花的产地吧，可我猜啊，山东菏泽。嗯，他们说这个牡丹可以用来炸，也可以用来蒸，也可以用来做牡丹饼。其实芍药我 就是跟荷花说要炸，炸花瓣差不多。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说芍药怎么吃。芍药我是看到说可以把这个花瓣等它变干了之后再去熬粥。嗯， 哦，听起来很清火诶。 对对对对，我觉得听起来很清香，因为其实芍药会有淡淡的香味，但是我们其实也会闻到芍药它确实会有一点带药味，它就不是那种很芬芳的那种香，它比较清香，比较典雅，然后会有这种样的一个味道，不太一样。 说到这个吃法呀，包括说能不能吃， 我是建议啊，咱们如果不是自己种的，对于这个像什么农药啊、喷药啊这些没有把握，包括生虫啊没有把握的话，咱们尽量还是不要吃。这么美丽的花看看就好了嘛。 嗯，对，干嘛就 非得吃了呢？ 这吃的事儿啊，我还是替我们的听众当中的部分吃货来问的、啊、 对对对、 阿紫说的这个也是，如果你们家呢就是自己种了一些，一边观赏一边吃，我觉得也 是。但是自己种的是不是也会不舍得吃呢？ 它可能快谢了的 时候、好， 总是要。 对对对，如果是大家把它凋落的花瓣收集起来，然后咱们熬个粥也是可以的。 对，不想它归于泥土，简单的归于泥土的话，可以来熬个粥。然后呢，这个三十摄氏度啊，给我们发了两大段，我本来是今天没有时间再念了，但是我考虑到你这么认真的想要宣传一下你营养液哈，我们也来说一下吧。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家这个盆栽的牡丹呀、他会放一些他自制的营养液，来调一些颜色。比如说他们家有红色的芦荟，就是用红色的墨汁儿来代替浇水，然后呢慢慢的这个经络的部分啊就有淡淡的红色了。包括他们家的牡丹花啊，他说也是有各个品种，有黑紫绿。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黑牡丹、紫牡丹，你每天都要看着它的意义是什么？你自制营养液，你是给它吸黑墨水、紫墨水吗？ 对呀、我是觉得其实牡丹本身的颜色都很漂亮。 就是我就比较喜欢牡丹和芍药，都是那种浅浅的颜色就好了。 对对对， 可能你想做一些类似于科学实验一样的。 是。 这个我们也就个人喜好，我们就在这不宣传了，好不好？还有朋友说了，颜色上面来说呀，比较喜欢白色和淡粉色的芍药花。 对，芍药其实市场上相对比较常见的，现在我是个人觉得质量也比较好的是这两种颜色，白色和淡粉色，还会有一种深粉色，就是接近玫红色吧。这种颜色其实 也 很漂亮。对对对，这种呢，就是其实基本上是看产地。 这三种 到后期的话，大家就会看到特别漂亮的白色的芍药。我其实有一张自己心存的图，然后一直都没有跟大家分享。那张图因为其他是九张图又是放不下了。大概是我是记得是拍在去年芍药花的盛花期，可能是在5月十几号左右。那个白色的非常漂亮，那个瓣，而且它的瓣上面会带有一些一点点红色的成分，很漂亮。 白色和淡粉色，包括你刚才说的玫红色的芍药花，在市场上居多，是不是也跟它的品种，或者是它没有太后天培育它，所以它的生命力也会 更好一些、嗯、 是这样。而且因为其实这个鲜切花和鲜花不太一样嘛，鲜切花是一种比较看市场的这样一种培育方法，说白了市场上更接受哪种颜色，可能我们花农就会有意识的去多种植哪些颜色、 哦、 嗯，白色和粉色很仙气，非常漂亮。 嗯，好，今天呢我们通过阿紫的讲述啊，我们也了解了牡丹和芍药。哎呀，刚才有朋友说，哎呀推荐了景山公园，我听到了，刚好就有这个计划。 嗯， 芍药有花语吗？芍药 有，芍药的花语其实和一般来讲就是大家都说爱情之花是玫瑰、嗯、但其实我们中国的这个爱情之花可以说是芍药、 哦、 对，非常浪漫。对，这个芍药的花语就是美丽动人，依依不舍 啊、 很美，因为它的花期很短，只有一个月嘛， 依依不舍。 对对对， 而且那个美丽动人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了，因为它的花头又还很饱满， 对，花枝又比较纤细、嗯，就很再想象一下啊， 想象啦啊，好啦、可以了，我们理解了。好啦，花语也给你们介绍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接下来还有可以听几分钟好听的歌。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十点钟，大家上班，我们也上班哦。嗯，不要忘了我们乐享生活，明天见。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两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易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